尔科顿各入一球，两回合计曼城以4-2晋级。皇家马德里作客同英超利物浦赛和0-0，皇马两回合赢3-1晋级。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89，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2，人民币6.53，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9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9,654点，升3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96美元，卖出1737.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同有几阵雨，听日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都系挤塞噶，而家龙尾排翻去伊利沙伯大厦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龙尾在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入口一段就比较挤塞，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太子道西，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都係挤塞。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喺福亨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村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有条支路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究竟奥运应唔应该有政治嘅元素呢？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从奥运宪章里边嚟讲咧。任何的运动员都不会因为种族、文化、宗教和政治因素而不能够参与的，而奥运宪章也保证了他们是有一个公平的机会。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外号野人莫浩光，2005年开始过住简朴生活。他大学毕业以务农为生，十几年冇买过新衫，一家三口屋企冇电视冇冷气。今个星期日听下野人分享佢归园田居嘅生活。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千禧年代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1年4月15号， 立法会首读及二读有关修改选举制度条例草案， 新增五宗确诊，一宗本地个案，为友爱村外辉楼居民。 两名孕妇流产，曾接种伏必泰疫苗。 美国叫停接种强生疫苗，跟进血栓报告。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啦，欢迎大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呢个节目，我系叶冠霖。嗱，见到2021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咧，寻日就喺立法会嗰度首读同埋二读啦，咁啊将交法案委员会咧再审议嘅。寻日咧，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曾国卫就话咧，中央修订香港选举制度咧系有理有据、择地有声，相信日后咧能够集中精力解决深层次嘅问题嘅。咁而家啲细节出咗嚟啦，大家都會關注到當中一啲選舉嘅安排，亦都有啲關注到咧，就係喺嗰個選舉委員會之上。咁而家見到啲細節啦，就知道究竟嗰啲嘅選舉辦法係點樣分佈出嚟。咁我哋今朝早咧，首先都想揾兩個嘅界別咧，仔細去睇睇嘅，睇下喺嗰個選舉嗰個安排上面嘅變化會係點樣。嗱，先講下有關教育界方面嘅情況係點先。嗱，有關喺選委會嗰度咧，教育界之前咧就有分啊高教界同埋教育界啦，30席加30席，一共60席嘅。咁以前咧就系用一个个人票嚟到选举产生嘅，咁而家修改之后啦，就变咗30席都叫教育界啦，合并埋一齐叫教育界啦。咁而家个选法系点嘅咧？就系有16席咧嚟自当然委员嘅，30席里边嘅16席嚟自当然委员，当中就包括咧系一啲大学嘅校长啦，同埋一啲办学团体嘅啲指名职位嘅。咁另外剩翻嗰14席咧，就系靠一个团体票嘅选举产生啦。咁就系而家呢个新嘅安排。咁唔知教育界里边又会点睇咧？咁嚟电话旁边请位嘉宾倾下。先请嚟有教联会会长，本身亦都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黄君如一齐倾下噶。早晨，黄君如。 早晨，叶冠霖。 系啦，我想问下你哋点睇呢一个改动咧？嗱，而家就有啲当然委员，有啲团体票嘅选出嚟嘅，以往就个人票嘅，你点睇咧？ 从嗰个广泛代表性同埋呢个均衡参与咧，今次嗰个改动咧系喺呢方面咧系好咗嘅，因为以往你30席或者你高教即系加埋60席啦，咁你但系一人一票下边咧，其实我哋睇到咧，即系话特别喺譬如基础教育界嗰度，咁你虽然系30席，但系佢系同一个声音噶嘛，同一个面孔噶嘛，系咪同一个步伐噶嘛？咁其实30席系等于1席嘅啫嘛，咁所以嗰个系只系代表一个会啫嘛，就唔系代表成个教育界啊嘛，咁就变咗今次嚟讲咧，当然你话由60席变咗30席，咁喺教育界嗰个角度咧，当然就可惜啲啦，即系我哋嗰、那个席数系少咗，咁但系呢个都系从全体嚟讲，即系嗰30席可能就去咗其他界别，咁嗰、那个你从代表性嚟讲，可能就更加代表性啲啦。咁如果你话而家有嗰个当然代表，咁嗰个当然代表嗰度咧，就譬如你大学校长咁，大学校长我估你喺佢有一定嘅公信力啊，一定嘅社會地位啊，即係咁樣嚇，即係喺社會上有一定嘅名望。咁我諗佢哋嗰個代表性又無庸置疑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個選舉裏面咧，大學校長佢作為選得出嗰個機會咧，即係如果你話一人一票咧，嗰個機會係好細嘅。咁所以包括辦學團體，咁而家呢個五大辦學團體都係喺香港裏面最大嗰。即係最多學校嗰五個團體啦，咁變咗你喺當然代表裏面咧，就係的而且確體驗到嗰個代表性同埋嗰個均衡參與嘅。 頭先你解讀你對呢個廣泛代表性嘅解讀啦，就是、因為過往可能咁樣個人票選出嚟30個都係可能同一個面孔嘅，可能一種聲音出咗嚟啦，咁樣解讀廣泛代表性啦。但係呢個廣泛代表性呢幾個字應該用個結果嚟到睇佢含義，一定係由個選民基礎去睇嘅咧。以往個人票嘅有啲教師可能喺不同機構裏面做嘢都可以透過一票嚟發聲。而家咧30席裏邊咧合併咗60變咗30之後咧，超過一半都係頭先講啦，譬如可能大學校長就自然做咗係當然成員嘅啦，辦學團體裏邊就揾個職位出嚟，自然就當然成員嘅啦。咁樣叫做有更大嘅廣泛代表性咩？ 所以睇你點樣解讀啦。嗱，譬如舉個例，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譬如你宗教界咁樣，係嘛？我哋有6大宗教，咁一路以嚟咧，佢哋嗰個做法咧就六大宗教咧，佢哋係分配咗平均分配咗嗰佢哋嗰個議席噶嘛，譬如30席，咁可能就6大宗教每人5席，即係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係用啲教眾自己一人一票咁去投票咧， 咁你出嚟嘅結果咧，就肯定教眾最多嗰個宗教咧，就係攞曬所有嘅職位噶嘛。 嗯。 咁你好啦，咁你如果從一咁嘅角度咧，你話如果係廣泛代表性啊、均衡參與咧咁，咁你係邊個邊種形式會更加即係，譬如話就算係民主，咁你邊種形式更加民主咧咁？咁呢個係見仁見智啦，即係譬如舉個例，你喺民主選舉裏面，喺地區選舉裏面，可能都會出現單議席單票制咁咁嘅贏家通吃啦，係咪？咁但係你都有比例代表制㗎嘛，比例代表制即係全世界都有㗎嘛，我哋以前一路都係行緊呢個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佢亦都喺個制度上面會令到一啲少數黨佢都可以參與㗎嘛。咁所以睇下你即係成個社會，我哋希望係達到啲咩目的咯？畢竟呢啲選舉制度又好，你話民主又好，即係我個睇法就係一種手段嚟嘅啫，係嘛？即係佢要達到一個目的，譬如你個社會要發展啊，你個社會要穩定啊，咁呢個先至係嗰個目的嘛。人民生活有改善啊，咁呢個先係目的，而唔係為咗即係大家去投票本身唔係一個最終的目的嚟噶嘛。 嗱，又再討論一下，而家就有三十席裏面啦，十六席都係講，譬如有十一席都俾咗十一間大學嘅校長去到做啦，亦都有啲係辦學團體指名嘅職位。咁其實嗰個反映嗰個教育界嘅意見係咪都有一個明顯嘅改變？即係而家變曬係管理層，最高管理層就係代表住教育界嘅聲音。以往咧就係靠可能參與喺分裏邊做嘢嘅人，佢哋揀出嚟嘅人去表達個聲音。會唔會呢個本質上係由個管理者同埋參與者，即係可能喺裏邊工作者啦，嗰個都有一個變化咧，明顯嘅。 這個會是的，當然我理解大學為什麼會是這樣，因為如果你沒有分再不分高等教育界和這個基礎教育界，那你用人數來比例來計，那你無論是團體票也好，個人票也好，大學你都不夠基礎教育界去選的嘛。所以你在那三十席裡面，如果你說純粹沒有這個當然的代表，那大學就肯定即係選唔到噶嘛，無論你用咩辦法選，佢都係選唔到噶啦咁。咁所以咁而家嗰個係保證咗，即係大學有一定嘅參與啦。咁呢個亦都係頭先講嘅代表性嘅問題啦。咁至於你而家嗰個情況咧，就起碼十六席裏邊咧，我哋睇到都會係管理層嘅，係咪？即係你五大個辦學團體咁，睇下佢都係唔會叫一個教師出嚟投嘅，佢都係管理層，可能辦學團體啊，甚即係出嚟投噶嘛。咁而家剩翻咧，就話你仲有十四席，咁嗰個十四席咧，而家當然最後嗰個結果我哋唔知啦，係嘛？因為你嗰個選民基礎亦都改變咗嘅喺選委會裏邊，佢而家係可能係一校一票嚇，一機構一票咁樣，咁嗰個選出嚟會係點咧？咁呢個難以預測，咁但係起碼你話基層嘅教師，我哋普通前線嘅教師，佢係可以通過嗰十四席嘅選舉去參與咯。 真係有得參與咩？因為譬如你係機構投票嗰啲，咁其實基層教師冇辦法將佢聲音反映出嚟喎。嗱，同埋教育界裏面咧都有啲工會嘅，譬如好似教聯會，絕對喺呢個教育界裏面係舉足輕重，代表住好多教師嘅聲音啦。教協同樣係咁啦，呢啲都被排除其外嘅。而家得翻係嗰啲，譬如不同院校裏面。 我哋又睇唔到會排除其外嘅，因為從教聯會個角度係咪我哋仍然可以參與㗎？ 你哋點樣參與啊？你哋可以今次喺選舉裏邊冇你哋，你哋冇票啊！你哋 選委會你咪參加去選委會去選啫嘛，呢個冇問題噶。當然選唔選到就係另外一個問題。 O K， 即係我講有冇得機會透過選票去發聲？我講意思係，即係以往 你 哋 可以去參與選委會嘅選舉噶嘛，因為你仲有十四席係可以公開地，你係可以去提名噶嘛。咁當然你話， 但冇得投票喎，就係 攞曬嗰十四席喺而家嘅現行嗰個選民基礎裏面，某一個會攞曬嗰十四席嗰個機會咧，其實係等於零噶啦，係咪？因為你冇辦法可以令到而家嗰大概兩千幾間學校都會同樣地投一種聲音噶嘛，咁所以可能譬如你話教聯會參與，佢可能都係可能係講緊可能攞一席即係咁樣，咁或者你其他啲會係咪仲有好多教育團體噶嘛，咁佢哋都會有機會去參與嘛，咁所以你從譬如你團體或者個人嘅參與嚟講咧，其實係個機會仲大咗，因為以往你一個普通嘅老師，只要你唔係屬於教協嘅支持嘅，咁你都係選唔到噶嘛， 係 咪？你其他會都係選唔到噶嘛，因為佢係得一種聲音啊，一個力量嘅啫嘛，佢係壟斷咗噶嘛，咁所以你喺壟斷嘅情況下邊， 會更加有代表性啦，定係你而家開放大家去選更加有代表性咧？咁咁呢個啊，即係我覺得而家嗰個情況對於一啲即係譬如對於教聯會嚟講，嗰個機會可能係大過以前添啊嘛。 嗯，但投票嘅機會咧，教師你冇啊嘛，而家即係冇，即係可以避選啦，可能咁。但係你係啦，但係你譬如想發聲，我揀邊個為之，我想心目中我支持嘅咧，冇咗你機會喎，而家。即係透過無論 成個選委會裏面，因為佢嗰個變動咧，其實基本上都冇冇個人選民噶啦。 嗯， 即係佢嗰個選民基礎，佢其實喺個團體裏邊嘅。因為 團體都冇遇到，譬如教聯會你哋啊嘛，譬如你哋都可以透過你發聲啦。而家都而家剩翻啲院校 選舉先有咯，即係你選到先有咯，係嘛？即係呢個就係一個我哋需要去做嘅嘢啦。 嗯， 咁呢、這個。咁但係你成個選委會佢都係咁啦，基本上你其他每一個界別佢都冇話一個一人一票即係嗰種情況。 唔係我唔係意思話一人一票，譬如話住個老師嘅組織咁都可以透過團體票都可以有啲參與啦。而家老師組織好似冇份咯，係咪？ 係啊，老師組織冇，而家老師組織係冇呢個投票權嘅。 嗯， 即係話佢投票權本身都係學校同埋一啲機構嘅。 係咯。嗯，所以你都滿意呢個改動係咪？你作為教聯會都覺得呢個都合適嘅今次都。 咁你作為教聯會，我哋梗係會有啲即係有啲失望嘅，即、就、係、是、作為一個教育團體，係咪？即係佢哋會咁但係成個制度嗰個設計，我諗佢有佢背後嗰個諗法啦。因為你講翻立法會嗰個選舉咧，佢嗰個選民基礎係冇變到噶嘛。 係。 系嘛？咁變咗，即係話你老師嗰個投票本身咧，佢仍然係有機會去投一票，然之後選出佢哋自己本身嘅代表嘛。 嗯。 咁只不過以往咧，就係佢哋係可以投兩票，即係話你喺選委會裏邊又投一票，你喺立法會裏邊又投一票，咁變咗同一班人咧，即係話等於頭先我舉嗰個宗教嗰個例子咁，你同一班人咧，佢變咗手握住兩票咧，佢就會左右咗兩邊啊嘛。 嗯。 系咪？咁而家嘅情況咧，其實就係、是、即係分開嚟咯，即係變咗係喺選委會裏面佢又以呢、這個機構或者學校啊，即係去進行投票，然之後另外嗰邊佢就保留住老師嘅一人一票，即係咁樣咯。 嗯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黃君如同你傾先，多謝曬你同我哋一齊傾咗啊，對於教育界而家選委會嗰個安排的看法，黃君如就是教聯會會長，亦都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嚟嘅。除了關心教育界之外，另一個界別我哋都想特別看下嘅就係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咁今次呢個修訂裏邊咧，都對於呢個選舉委員會裏面呢個界別誕生的方法有啲嘅都有好大嘅改動嘅。咁而家電話旁邊咧，請位嘉賓一齊傾下先，請嚟有記協主席楊建興一齊傾下啊。早晨，楊建興。 系早晨，冠林。 系啊，以往你哋咧就喺呢个界别里边咧，就分啲唔同嘅小组啊，咁样嘅。咁而家就有个新嘅改动。可唔可以简单讲讲？其实你见到个改动个关键位边度咧？ 将喺啲一路有啲都成立咗好多年嘅吓，即系一啲新闻前即系新闻组织咧，就系剔除晒啦。 嗯。 咁然后就用一啲另一个名义咧，就似乎加咗一啲传媒机构落去。做一個即係投票人咁樣，咁就有啲奇怪嘅嚇，即係唔明嗰個理據啦，即係個準則係點樣啦？咁因為如果大個準則就係話呢個係要有各行各業嘅，即係有廣泛代表性嘅，咁一啲新聞組織咁譬如啦，即係過去，譬如話政府嘅一啲嘅官員啊、部門啊，見一啲新聞團體啊，咁簡單，譬如2019年警方見傳媒，咁記協啦、事協啦、新聞行員行政人員組織啦，咁舉一個例子啦，咁就都唔係好似今次咁樣係將呢啲組織剔除曬啦，咁然後就係、是有一啲機構。咁而一啲機構個準則亦都唔清楚嘅嚇，咁就同呢個代表性所謂代表個行業，咁係完全唔明啦嚇，即係變咗好似係好主觀，好任意嚇。 嗯，特首喺記者會上有提到，其實點樣揀呢啲團體咧？佢話就。 三大原則，包括咧就係究竟嗰個團體同嗰個界別嘅密切關聯啦、廣泛代表性啦，同埋係咪能夠體現愛國者治港嘅？佢提呢三個嘅準則出嚟嘅，你點睇啊？ 嗱，我諗傳媒傳媒都係都點樣講愛國咧？我哋都唔係太明啦嚇，因為就如果係如果呢個係所有嘅一啲嘅準則嘅話咧，因為我哋一個一啲傳媒傳媒行業，其實就係、是、即係新聞工作，其實就係、是、即係一個媒體一個監察者咁樣嚇，係社會上一個整體嘅一個角色嚇。咁對於一啲每個機構啊，每個或者嗰個記者，咁可能即係對啲問題，可能自己有啲睇法。但我哋去做即係做到工作嘅時候就，冇乜諗過話呢啲問題嚇。咁然後就如果係用呢啲準則嘅話咧，咁其實就係、是、有少少政治篩選咁樣嘅味道嚇、有啲政治篩選嘅味道。咁呢、這個係咪可以可以用嚟即係反映咗或者由佢哋代表即係成個行業咧？而家你會睇到即係出咗嚟啲機構咧，咁我相信如果一啲新聞工作者嚟講咧，會覺得未必是可以代表曬即係成個新聞界 的。不過若果真係一啲嘅新聞界嘅組織真係有政治取態上，可能係光有唔同光譜咁啦。若果真係咁嘅話咧，今次見到其實無論點樣背景嘅新聞嘅團體都剔除曬喎，係咪？即係成個行業都冇得參與其中，係咪？有冇啲漏嘅？有冇啲入到去嘅？ 冇啦，應該係。 應該全部攞走曬，係成個。 所以就話個準則係好奇怪啦，同埋同好似同一啲其他嘅界別又唔係咁樣，其他八結界別似乎有啲又係話啊要係團體啊，就唔好係一個個人啦、啊，咁機構咁都係一個個人啦、啊，可以咁講係咪？咁所以有一啲似乎就唔幾重標準添啦嚇，好唔止雙重標準，好似係幾重標準。咁但係可能即係你首先提嗰三個準則咧，如果咁睇，可能即係愛國愛港係即係最重要嘅準則啦。而愛國愛港佢點樣即係認為邊啲就係嘅話咧，咁呢個就係、是由政府咁樣去判定啦嚇。咁呢個翻返去我根本提個問題嗰度啦，即係如果你成個個構思係話要有廣泛代表性，反映到成個香港。咁如果去到一啲界別媒體嘅話，係反映到成個媒體界別嘅話咧，咁用團體用組織冇嚇，就係新聞組織嚟講咧其實過去歷史又好，或者從而家嗰個現實嚟講，都係相對可以即係反映到嗰個成個行業多過。即係你十個八個機構嘅嚇。 另一個新嘅公佈咧，都係同記者行業有關嘅啦，有關選舉方面，就係話咧將會收緊咧公眾查閲選民登記冊嘅安排，包括就建議咧規定只有喺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登記嘅傳媒政黨啊同埋候選人咧，先至能夠查閲選民登記冊，並且話咧會遮蔽選民登記冊上選民嘅部分嘅個人資料噶。咁第日咧就只係會顯示選民嗰、那個。应该姓啦，登记地址，点睇呢个建议咧？ 嗱，喺个选民登记册啊，边个可以查啲乜？其实喺旧年即系两个喺高院同埋上诉庭都已经系即系有个裁决嘅吓。即系话喺呢个议题咧，喺关于譬如话系咪即系私隐平衡啊，或者起底啊，点样點樣可以照顧得到一啲相關嘅或者媒體有一個特定作用監察選舉、監察即係一啲不法嘅行為，已經係做咗一啲裁決。咁、那個裁決就好清楚，就話呢政黨啦，或者啲候選人啦，同埋傳媒咧，就可以查閲。嗱、那個裁決查閲咧，就係、是、查閲即係個候選人同埋個地址。咁而家咧就將候選人嗰啲部分個名咧就刪除咗。咁、所以呢個好明顯，其實係同個裁決至少個精神係唔符合。 我哋唔明即係點解即係個政府一個政策局咧可以出啲咁嘅小動作嚇，即係話已經法院做咗啲裁決啦，然後你而家去改咧就攞走咗啲嘢，咁呢個光彩的做法。 OK， 剩下一分鐘，好快問埋啦。其實另一邊講法都話要平衡私隱的問題啦。咁而家第日咧就淨係查到個姓同埋個登記住址。以往我哋成日講咧，有啲報道話嗰陣時一屋七姓十三票嗰啲嘅，咁佢留翻個姓係咪都仲做到相關嘅追查報道啊？會帶嚟咩影響啊？簡單講講。 查證最重要就是話啲資料是完整的，你可以確實到一啲人啊或者一啲名啊咁樣。咁呢個係一個起點嚟嘅。而當一個名都唔完整嘅話咧，咁可能會出現一啲位咧，就係話你都唔好肯定你嗰個起點係咪一個扎實嘅起點，咁你落去就其實查唔到嘅。咁所以話可以照做到，但係實際上咧，其實係做唔到。同公司查查一樣啫嘛，即係都有啲人查過，其實係係有問題嘅。 好，多謝曬先，楊建興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军将会在五月一号展开最后阶段的阿富汗撤军，预料九月十一号之前可以完成。拜登指出，美军不匆忙撤出阿富汗，将会负责任和有秩序地离开，并且获盟友和伙伴全面协助。他又提及曾经和前总统乔治布殊谈及这项决定。伊朗核协议有关国家星期四将会在维也纳再次举行非正式会谈，但是伊朗在復會前夕突然表示開始生產濃度為 60% 的濃縮油。德國、法國和英國發表聯合聲明，批評伊朗將濃縮油的濃度提升至接近炸彈級別，向製造核武邁向重要一步，不符合將舉行的會談氣氛，亦都違背2015年的核協議，行為危險。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说，星期四的非正式会谈不值一看，伤害伊朗，批评欧洲国家 明知道伊朗应有的权利，但是在会谈之中只是跟随美国政策。 BioNTech 计划提前向欧盟提供5000万剂疫苗，弥补早前宣布暂停向欧盟供货的强生疫苗。雙方亦都正係商討喺2022同2023年為變種嘅新冠病毒向歐盟供應18億劑疫苗。較早前由於疫苗被指出現罕見血栓問題，強生宣布計劃暫緩向歐洲地區供貨。歐盟表示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要向強生尋求緊急澄清。有報道指出，歐盟已經計劃2022年不再同阿斯利康和強生這兩間公司續約採購疫苗。懷疑在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市附近槍擊黑人男子導致死亡的白人警員被控二級殺人。事發在當地過去的星期日下午，20歲男子賴德涉嫌違反交通規例被警員截停，警員發現賴德正是被通緝，嘗試拘捕的時候開槍擊中他。警方其後說，警員原本打算使用電槍，但是錯誤拔出手槍。這宗槍擊導致明尼蘇達州連續幾晚與警方爆發衝突，涉事女警和一名主管請辭，已經離開所屬的布魯克林中心市警隊，但是示威活動未見平息。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7，日元108.88，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2，人民币6.53，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99，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9,681点，升6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51美元，卖出1,739.17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同有几阵雨，听日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咁可能部分地区落雨啦，天雨路滑，咁啊比较多意外事故啊。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北海街有意外啊，龙尾塞到碧街。弥敦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北海街有意外，塞到呢个碧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支路快线咧都有意外嘅，龙尾塞到去苏屋村啊。龙翔道观塘近住思瑞支路附近有意外，快线受阻，塞到去苏屋村。新界咧沙田嘅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小沥源路有意外，塞到碧桃花园。大涌桥路去大围，近住小沥源路有意外，塞到碧桃花园。而荃湾嘅德士古道北去青衣咧，近住新界南总区警察总部嗰度咧，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都系多车，龙尾近全锦嘉汇处。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反方向咧，咁啊沿住呢一个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湾仔入口咧都系非常多车嘅。咁啊龙尾就去到时代广场后边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塞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塞到去北海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龙尾就汇景花园，港岛去九龙都系多车啊！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环保大道。一般嘅其他路面情况，九龙区咧现时窝打路道九龙塘段去沙田方向仲系较为多车啦。黄大仙彩虹交汇处都系多车啦，新清水湾道下行平石村至到顺利村段多车嘅，旧清水湾道落山方向近住彩云至飞鹅山道亦都系多车。新界咧沙田嗰边大埔公路出九龙，沙田市中心段就慢车啦，咁啊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慢车嘅龙尾去到元洲仔啊，科学园路瑞祥街。泽祥街一带亦都系相当之多车噶，咁啊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晚。同你用知识擦火花，时日 太快。台貌嗰样嘢就系我哋一般会觉得貌系影响财，中国人文化就系女子无才便是德，当然好错啦。 作为一个女仔，如果佢有才嘅，甚至乎系某种程度上系一种原罪嘅， 即系多少 普通少少啦。因为才呢样嘢应该喺唔同嘅时代有少少唔同嘅定义。 逢星期日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哈林识失眠。 我想登记做选民，但是又怕啲个人资料被人滥用、哦。 放心啦，选举事务处会采取各种方法，确保有关资料是不会被滥用的。 想知多啲登记选民的注意事项，又想玩游戏攞奖品， 那就要听选民登记小剧场啦。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节目有得听。 2021年4月15号， 立法会首读及二读有关修改选举制度条例草案。 新增五宗确诊，一宗本地个案，为友爱村外辉楼居民。 两名孕妇流产，曾接种伏必泰疫苗。 美国叫停接种强生疫苗，跟进血栓报告。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刚才千禧年代一路讲紧未来一啲选举嘅安排啊，头先嗰一节咧就讲咗特别喺选举委员会之下啦，两个界别咧究竟未来嗰个嘅选民资格嗰个安排系点样嘅？咁大家听完觉得点睇？打嚟讲啊，1872311，1872311。当然啦，讲到选举安排，咁整体嚟讲，你嘅观察有啲咩咧，都系打嚟讲噶。另外亦都讲到话啊，若果煽惑他人投白票啊，或者唔投票咧，第日都将会系建议啦，修改成为一个嘅罪行噶。咁对于呢啲嘅建议，你又点睇咧？1872311，欢迎你打嚟一齐倾下噶。嗱，之前喺节目度咧访问过不同阵营嘅人士咧，讲到啊喺咁嘅选举安排之下啦，睇清楚啲啦，咁佢未来嗰个嘅参选嘅空间有几大？咁而家请嚟一位嘉宾咧，就系都系以中间派做定位嘅，唔知呢个组织又会点睇未来嗰个嘅？选举空间咧，电话旁边请嚟咧有新思维嘅主席狄志远一起倾下噶。早晨，狄志远。 系早晨，叶冠霖。 睇多啲细节啦，咁你对于今次咧修改有咩睇法？ 基本上有两个位置就唔系太理想嘅。第一就系嗰、那个立法会将来嗰个民选议席数目咧，系去到得20席咧，即系话90席当中有20席。咁係唔夠20%嘅。咁過往我哋立法會呢，我哋直選議席呢都有50%，而且個方向都係邁向呢係全面係直選產生。咁一般香港市民都幾認為呢係直選嘅議員呢個民意基礎比較強啲。咁今次嘅比例減少咗，呢個係唔係太理想啦。咁第二方面選舉委員會呢個選民基礎數目都有大幅度減少嘅。好多界別過往都係有一人一票嘅機會去選嗰啲選委呢，今次好多界別都會減少咗。咁呢啲地方都俾香港市民覺得呢個民主成分係減退咗。咁呢個係唔係太理想嘅現象？ 不如又集中講下頭先第二點啦，選舉委員會嘅部分。咁而家就講多咗啦，究竟點樣第日誕生個1500個委員咧？咁而家知道啦。你覺得中間派喺呢方面有冇機會可以增足一啲議席咧，還是都比較困難咧？會？ 我哋初步審視都比較困難因為嗰、那個好多都係有啲團體關係，有機會會大啲。咁如果我哋啲成員，以我哋啲成員為例咧，都係好多啲係基層啊，或者都係專業人士為主咧。咁喺組織方面嘅聯繫，我哋唔強咧，因為好多都係組織票嘅當然成員啦，或者係組織提名啦，或者係組織咧係投票產生。咁呢、這個對我哋嚟講係困難啲。咁但係話個別界別有冇一啲機會，譬如社福界，咁佢都好似有啲少少選民基礎係可能拉闊啲嘅，嗰啲係比較我哋直覺睇落去咧，嗰啲人係比較接受多元聲音嘅朋友，咁呢個係咪有啲機會咧？我哋中意細睇咯，但係好明顯就係對於我哋中間路線嘅朋友嚟講，喺選委會爭取議席咧，即係作為選委成員咧，我哋初步睇落去就都有啲難度咯嚇。咁所以我哋都呼籲就係將來嘅選委啦，因為佢哋係把關同埋促成咧，究竟係能唔能夠造成多元化嘅？即係候選人嘅機會咧，因為佢哋係做提名啊嘛。咁如果多啲嘅嗰啲選委成員，佢抱一個比較開放嘅態度，容許多啲不同嘅聲音喺立法會裏邊進行競逐，咁啲選民去作決定咧，咁呢個我哋希望佢有呢一種嘅胸懷，咁讓嗰個將來嘅立法會嘅聲音咧可以多元化一啲咯。 咁所以增逐做選舉委員會成員都難啦，咁如果要增逐喺立法會裏邊選舉委員會嗰啲職位就更加唔使諗咯，中間派嘅都。 我哋都即係而家立法會個選舉程序咧，就有三個途徑啊嘛。第一就係選舉委員會啦，第二就係功能組別啦，第三就係直選啦。咁對一啲小黨嚟講都係有困難嘅。你選舉委員會，我聽聞喺坊間已經好多人已經去競爭啦嚇，或者好多現任有資深嘅議員都諗住透過選委會嘅渠道去爭，咁所以嗰個對我嚟講真係唔係開想像得到。 咁功能組別好多都係改變咗，係由選由組織嘅投票嘅空間，即係嗰個佔嘅比率嘅高咗啦。咁好對我哋嚟講咧，就直選係即係可以空間會大啲，但係難度亦都會大啲。對於我哋啲小黨嚟講，因為咧過往比例代表制咧，咁好多時咧你大概有8%、9%啊。都大機會咧係當選，因為比例代表制啊嘛。咁而家係雙議席單票制咧，咁即係話咧，你係要攞到30%或以上咧，先至容易即係有機會當選。咁呢個比例相當高嘅，咁對我小黨嘅發展嚟講咧，係都係唔容易咯。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哋個人意見，我哋都希望可以積極考慮參與，特別係直選方面，因為我哋都係推動民主發展嘅，咁直選都係我哋覺得係比較珍貴一種嘅選舉嘅方法，咁所以我哋係積極考慮直選方面。 若果真係行直選，頭先你提出啦，個制度就雙議席單票制啦，中間派有冇機會可以攞到一啲以往可能選民投俾民主派嘅票會落你嘅手中咧？有冇咩機會咧？ 我相信而家都係變數比較大啲，因為一來而家個大家對選舉仍係個方法喺消化緊啦。第二咧，大家仍然即係抱一種好情緒化去管理今次嘅選舉啊。譬如話，好多人話啊，我用投白票嘅方法嚟咧去顯示咧我對某啲方面嘅不滿咁。咁樣嚟講咧，係對選能源能嗰、那個做法唔係一個好理想嘅一個效果嘅。咁所以而家選民嗰個擺動係點咧，都係未知道，不過我哋有個信念嘅，一直嚟講，我哋香港人都係比較務實理性嘅為主導嘅。咁過往嘅啲嘅選舉咧，因為可能好多市民對政府嘅不滿，所以咧用一種即係抗爭嘅思維咧去投一啲咧可以抗衡政府嘅啲嘅候選人啊咁而家就大家知道，如果用激烈手法嘅思維去參與立法會，可能機會會窄咗。咁大家都走翻去一個務實理性嘅一種手段啦，最少。咁嗰啲選民會唔會又會去翻喺當中裏面去揀一啲務實理性嘅唔需要咁躁動嘅？咁我對我嚟講，我哋就多咗個市場會大咗少少。但係個最後係結果係點咧？我哋相信都要一段時間觀察咯。同埋我哋都覺得就係、是雖然咧話激進嘅一啲嘅手段嘅朋友可能冇機會即係獲得提名而參選咧，咁但係大部分咧走務實理性嘅泛民朋友咧，我仍然覺得係有空間咧可以進入咧選舉嗰個機會嘅，即係話獲得提名嘅機會，我仍然相信係有嘅。咁然後就最後由選民決定究竟邊個可以當選啦。 咁如果另一邊咧，譬如喺建制方面，而家相信都未來你見到有機會嘅咁樣嘅環境角逐之下，可能都會又會拆開一啲啊。會唔會你哋而家做開所謂中間派啦，都有機會可以同一啲建制裏面中間啲嘅人士有合作，從而可以攞到一啲佢哋中落一啲，譬如選舉票嗰啲選舉委員會裏面嗰啲裝腳啊等等嗰啲，有機會喺嗰度爭奪到咧？有冇幾大空間呢啲啊？ 依、這個其實我哋都有不同朋友對話當中，因為我哋都希望可以大家交流，一來可以多啲認識成個有新嘅運作啦，同埋究竟點可以將香港搞翻好啲。咁我哋都好多周圍同朋友去見面。咁到今為止咧，我哋接觸嘅範圍都比較闊嘅，無論係建制派特區政府官員啊，或者係泛民一啲朋友啊，咁我哋都有好好嘅接觸嘅。咁但係去到選舉嘅時候，你知都係考慮比較即係喺個黑裏面先能夠去容易去處理到。咁所以現階段咧，我哋嘅討論咧，只不過係話點樣可以有咩方法搞好香港啦。咁未去到話選舉之間你互相支援啊，會合作。但當然係我哋有個主觀願望啊，而家我哋合作得唔錯。咁將來選舉裏面有冇合作空間互相支持呢？咁令到多啲溫和理性而係比較追逐民主嘅一啲朋友呢，多啲人入到議會裏面呢，咁呢個唔排除咗討論，但係今日嚟講，我相信議題未係講緊選舉嗰啲嘅情況。 好，就都想問多個問題呢，就有關於政府而家諗住修例呢，就希望就如果話人哋煽惑他人唔投票投白票呢，都會成為一個犯法嘅行為，你點睇呢個諗法呢？ 我覺得係有少少畫蛇添足咯，因為選民佢用咩方法去投票係佢嘅權利嚟嘅。 咁佢都我哋都會相信香港經過咁多次嘅選舉咧，選民係好識得去點樣去作一個投票嘅表態嘅。咁投白票當然都係一個政治嘅表態，而今次修例都冇説明咧投白票呢個行為咧係不即係所謂唔合法嘅。 嗯， 即係話調翻轉頭講咧，投白票咧係合法嘅，都係你一個選擇，但係啲人叫佢投白票就犯法。即係話叫人做一啲合法嘅嘢係等於犯法咧，呢個邏輯我就唔係好掌握得到。同埋咧，我認為你管，如果真係個好多市民對呢個制度不滿，對社會不滿，你係管不來嘅，民心自己會做決定嘅。咁所以你話啊，阻止啲人去所謂煽惑或者係推動而減低啲人投白票，我覺得呢個諗法就太過單純啦。再加上你都好難去管啦。譬如我舉個例子，听日投票日咯，大家冇乜嘢做，不如一齐去烧烤啦咁样。咁系咪煽惑或者系煽动大家投白票？唔知噶，咁大家 投票咯，可能 有个有意义活动。咁你点去追查呢样嘢？咁我觉得冇必要咯，即系倒不如等选民鼓励选民积极投票，选贤能，希望推动社会进步，好过咧造成呢种咁嘅抗争嘅气氛咧，仲反而得个反效果。我认为。 OK， 咁多谢晒先，狄志远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狄志远咧就系新思维主席。 投资定买股票，唔使摘眼仔估下，问一问专家就得啦。每逢周末，请嚟不同商界领袖、经济学者同专家，助你分析环球经济走向，认清投资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不停向前，港台电视跨平台协作互动，新闻时事节目更即时、更立体。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力尽精确持平。 香港电台记者陈鸿钧报道。 平台互通， 欢迎大家收听 收睇星期六晚上 节目互动， 俾台下嘅朋友发言， 达至求同存异。港台电视31，不停向前。 1872311，千禧年代。 講下關疫苗嘅消息先。咁之前咧，見到政府一路都推動啦，大家打疫苗嘅，咁亦都有一個疫苗氣泡嘅概念，特首都提出咗噶啦。咁但係而家又聽到啲疫苗嘅消息咧，都會讓一啲接種者咧，或者諗住接種嘅人關注嘅。嗱，其中一個咧，見到衛生署尋晚就公布咧，有兩個嘅孕婦咧曾經接種咗復必泰疫苗嘅，咁但係後屘又見到佢哋有流產，咁咧就其中一個咧就話接種之後3日之後咧就係下腹出血，排出咗死胎。咁另一個咧就係話孕婦咧就喺接種8日之後流產嘅，咁衛生署就話咧目前係未有證據顯示流產同疫苗有關嘅，咁呢個其中一個嘅事件啦。另外講闊啲啦，喺歐洲方面啦，咁啊見到之前譬如牛津阿斯利康嗰個疫苗，咁一路香港一度都有諗住想入嘅，咁後屘而家就話嗌遲啲先啦。咁但係喺外邊咧就見到丹麥嗰邊咧就話可能會成為歐洲第一個國家咧就話唔用呢個牛津疫苗，因為就擔心咧嗰啲血栓嘅個案。咁除咗阿斯利康之外咧，就另外咧就 Johnson & Johnson 嗰只咧，咁而家喺外國都引起一啲關注啊。咁呢啲我哋都想仔細傾下，請位嘉賓一齊傾下先。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一齊傾下噶。早晨，崔俊明。 早晨，早晨。 不如先講下香港呢度先。有個兩個個案，孕婦打完復必泰之後，見到有一個流產，當中衛生署就話冇證據顯示咧流產同疫苗有關嘅，你點睇咧？ 其實都係嘅，因為其實復必泰咧喺臨床研究嗰陣時咧，佢都有招募一啲孕婦嘅，咁但係咧因為個孕婦個數目比較少啊，咁所以佢出嚟嗰個緊急使用嗰陣時咧，就話如果嗰個好處大於風險咧，先至考慮用。咁就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個招募人數少咧，嗰、那個有效性啊，同埋個安全性咧，都未確立嘅。但並不是等於佢係有 K 胎，只不過佢話啲數據唔夠，所以就遲啲。所以點解佢喺其實已經開始咗咧？就喺全球招募大約4000個孕婦咧，就睇下佢啲臨床研究，睇下會唔會就有多啲數據啊，咁去支持嘅啫。 咁而家香港呢度點樣啊？而家對孕婦我哋又使唔使都穩陣啲，都做多啲嘢咧？而家其實都有提示嘅，如果孕婦就問一問啲醫護人員先嚟打好啊，咁樣你點睇咧？ 係冇錯，因為其實咧就孕婦一定要知道自己有冇懷孕先啦，因為就算唔係打針，佢應該都要早啲知自己有冇懷孕。嗱，咁當然啦，喺外國就唔建議話驗咗孕先走去接種疫苗嘅。咁但係香港如果個女士想穩陣啲，咁佢可以驗咗孕先，即係驗咗有冇懷孕嚇。咁如果有懷孕，咁可以同婦產科醫生商量睇下係咪適合。咁但係咧，你睇翻美國咧，佢就比較寬鬆嘅。美國嗰個婦產科學院咧，佢哋就話如果個孕婦係真係個風險，即係感染個嗰個流嗰個新冠肺炎嘅風險係高，其實佢已經可以自己即係決定甚至乎可以自己決定係接種添。咁當然啦，所謂咩叫風險咧？咁睇翻以往嘅研究咧，如果孕婦係接種咗算啦，孕婦感染咗新冠肺炎咧，佢個死亡率啊係嗰啲同齡嗰啲婦女嘅13倍。咁所以其實好高嘅喺美國嗰個孕婦死亡，因為都係高風險嘅人群。咁所以婦產科學會咧，即係美國婦產科學會咧，都建議孕婦去接種嘅，如果個好處大於風險。 好啦，又講下外國嘅情況啦，因為香港而家就係伏必泰啦，一方面，咁另外就科興啦，咁一路政府都之前有提過就係阿斯利康牛津嗰個疫苗，咁但係而家歐洲嗰邊丹麥就話唔用住咯喎，有啲報章報導，意大利報章報導咧就話歐盟委員會決定下年咧都唔同阿斯利康續約添，咁另外啦，一個就強生公司 Johnson & Johnson 啦，美國嗰邊因為見到有六個個案咧都話有血栓啊，咁所以美國疾控中心都話嗌不如停一停先啦，美國都唔打住啦。咁呢兩個其實都係腺病毒載體嘅技術嘅，你點睇咧？係咪呢個腺病毒載體真係有啲風險咧？ 嗱，其實學會早期咧都話希望引入強生，因為佢打一針又方便啊，咁同埋佢嗰啲數據又齊。咁今次因為難同一個技術平台啦，都係病毒呢個載體啦，咁可能真係同呢個技術有關嘅。但係好有趣咧，就睇翻呢個中國啦，其實中國都有病毒載體嘅疫苗嘅嚇，咁佢哋用嘅其實大家三隻嘅唔同咧，就係阿斯利康咧係用非洲黑猩猩嘅腺病毒，咁而 Johnson & Johnson 即係強生咧就係用人類腺病毒六型啊，第六嘅第五六個六核第六型，咁而中國國產嗰個咧就係話五型，咁中國國產嗰個咧就話自己因為嗰個型唔同咧。就可能個血栓嘅機會少啲嚇，咁所以而家暫時都未知嗱，同嗰個技術有關咧，佢個機會就大啲嘅嚇。咁但係會唔會個案邊個多啲咧？睇落去咧，強生咧就少過阿斯利康嘅嚇個出現嘅機會。咁所以都要等埋呢個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嚇嗰、那個即係調查先知道個結果係點樣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有得揀，正如有啲專家講。你有得揀，不如盡量避免。咁同埋咧，如果你話，因為其實咧，強生咧係已經打咗650萬劑嘅啦，咁就有6個個案。咁如果打再打多啲咧，當然呢啲一路咁會升落去啦嚇。咁就如果你話我呢啲都接受唔到嘅，咁你咪揀第二個技術平台咯。 但係呢啲之前都話攞曬第三期嘅疫苗嗰啲研究數據啊嘛，當時都話放心，但係出到嚟都有事，係咪即係表示其實都係我哋推疫苗都係急咧？其實。 問得好啊！其實我哋喺我本身都係喺醫院做啦，見過好多藥物嘅嘢。當啲藥物面世嗰陣時咧，初初係冇呢啲咁罕見啊，或者啲嚴重嘅咁罕見，而且嚴重嘅副作用嘅嚇。咁當佢用得人用喺人多嗰陣時候啊，同埋時間耐咗咧，佢一定唔係一定嘅，即係都會見到有啲藥物咧，佢都會有啲類似呢啲咁罕見嘅疾病或者副作用。咁其實呢個係可能係個進程嚟添嘅嚇，即係譬如你初初面世可能講緊係用嘅人數係過100萬，再耐啲你可能講1000萬甚至成億嘅人用咧，佢就會出現呢啲咁罕有嘅事故嚟嘅嚇。咁所以係咪闖出咧？就未必係闖出嘅，不過因為始終啲技術係新嘅嚇。第二樣嘢咧，因為而家講全球嘅人都打疫苗啊嘛。咁變咗嗰個出現個機會就快咗好多嚇，因為人數多咗。但係其他藥物唔係㗎嘛，其他藥物你需要時間先至累積嘅人數㗎嘛。 但係對於一個諗緊15、16係咪打疫苗嘅人嚟講，聽到呢個講法會唔會更加再不如睇定啲先啦，唔好急啦咁樣，驚唔驚有呢個信息出嚟咧？又 呢個正正係我哋早排開記者招待會都講啦，即係疫苗猶疑咧。是會影響整個進度嘅，即係接種嘅進度啦，同埋去達到群體免疫嘅進度。嗱嘅好在香港係有得揀嘅，因為其實外國咧就一停就停曬，所以佢嘅 阻礙到進度仲緊要。咁就現時香港都係得翻科興同復必泰啫。反而第三隻仲有時間諗下係咪愛阿斯利康、牛津大學啊，定強生啦、啊，甚至乎係咪國藥啦、啊、咁呢啲其實都係有時間諗嘅。 Okay. 不過就要小心，就係真係要盡快接種，係保護翻自己。 不過嗰陣時政府講落好似話而家四種嘅技術做疫苗啦，就話希望每種技術引入一隻嘅。咁所以就係滅活就揀咗科興啦 ，mRNA 就係揀咗復必泰啦。咁一線病毒搞到咁，可能都唔知點樣啦。剩翻嗰只重组蛋白技术系咪都可以谂下喺嗰度揾一只嚟香港用咧？ 系嘅，因为政府最初都话第四只咧叫做 Novavax 啊，叫从纳米重组蛋白。咁呢个咧又系特别唔同嘅平台嚟嘅，本身佢就要靠一啲我哋叫做棒状嘅病毒，然后感染咗嗰啲叫做飞蛾啊，嗰啲昆虫啊，喺啲飞蛾个细胞，然后产生一啲纳米嘅蛋白。去刺激抗體嘅，嗱佢個好處係咩咧？呢種技術嘅好處咧，就令到就係產生抗體個能力係高好多，所以佢個整體有效率去到超過90% 嘅，啊咁但係就佢間廠就比較細啲啦，咁唔知道啲供應係點落啊？ 但係呢個係咪得呢間做嘅啫？呢、這個即係頭先講蛋白重組蛋白技術嗰啲，仲有冇其他選擇㗎？而家？ 暫時嚟講咧，就係呢間啊，喺美國廠嚟嘅。咁就國內暫時都未有一啲類似嘅技術啦。咁所以其實全世界都係比較依賴呢間，所以我哋反而係擔心佢個廠房比較細啦，個供應嘅穩定性啦。咁就睇翻佢有效性啊、安全性咧， okay. 其實同復必泰差唔多嘅。咁所以其實呢、這個如果真係要買啦，當然政府話不如買第二代就好啲咯嚇。 OK 好，咁多謝先崔俊明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崔俊明咧，就是、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電話繼續1872311，轉頭再傾。 1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卫生署昨晚公布，两名孕妇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流产，两个人都是32岁，分别在3月23日和上个星期四接种复必泰疫苗，分别在3日和8日之后因为下体出血到玛丽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其后都证实流产。卫生署已经就住两宗个案联络医管局，就说会将个案交由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作因果关系评估。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相关报道就提到，有妇产科专科医生表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在孕妇使用的数据不足，一般而言并不会建议孕妇接种疫苗。据解释，有一成半的孕妇会在24个星期内自然流产，所以并不会希望有任何外在因素增加流产的风险，就算一般疫苗都不建议接种。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下个星期三起，医管局辖下8间医院放宽探访，准许已经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的家属可以凭坊间的快速抗原测试结果探访病人。记者昨天就走访市面药房，发现坊间的抗原测试试剂无需在卫生署注册，亦都不需要认证它的准确度。有检测业人士坦言，抗原试剂没有网管，甚至有商家声称一张试纸可以同时验几十人，吸引市民和朋友夹钱买，但是准确度存疑。文汇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有两个仔女的37岁妇人因为不满7岁的仔吃饭慢，逼丈夫打个仔，否则恐吓会用热水淋个仔，最终热水浅到个仔。两日之后，她又因为同丈夫为钱争拗，开启电话视像向丈夫直播用热水浇头淋10岁的女，并追逐个仔淋泼热水，导致个仔背部有20厘米×20厘米的二级烫伤，个女头皮亦都有烫伤。个妇人寻日喺区域法院承认3项罪名，还押到今个月28日判刑。报道又提到，目前香港未有立法禁止家长向仔女施行体罚。通報懷疑個案的機制更加只是屬於自願性質，有關注團體直斥本港制度落後，批評政府檢討強制通報懷疑虐兒個案多年，但到現在零進展。 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疫情之下本地遊遲遲未能重開，政府上個月提出復辦條件，要求旅行社的員工和團友都需要注射疫苗，引起業界反彈。局方昨天就要求團友上落旅遊巴的時候必須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並且要求旅行社工作人員接種疫苗或者在出團前72小時之內取得無染疫的檢測報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希望能夠在防疫的大前提下，短期內讓市民參加本地遊。《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香港選舉制度修改當中，選舉委員會產生辦法，對於各界別分組的團體選民資格定出兩套準則。除了列明團體之外，其他團體和企業需要持續運作三年以上，才可以成為投票人。例如同鄉社團核下眾多屬會，但主要社團例如九龍社團聯會等列明團體就不受此限。明報翻查資料，發現截至昨日，仍然有最少12個列明團體成立不夠三年，分別在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法律界、科技創新界及同鄉社團。有學者認為，為了湊數而不斷搬準則，定出列明團體無需持續運作三年的安排，是破壞程序公義。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社評說，五歲女童虐待致死案駭人聽聞，申訴專員公署曾經發表調查報告，建議政府探討強制舉報懷疑虐兒的個案。法律改革委員會亦都建議訂立沒有保護罪，壓阻虐兒的暴行。不過幾時才落實仍然是一個問號，全球很多國家都有機制可以給香港參考，政府必須要拿出決心盡快落實相關立法。明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說，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食環署滅鼠工作，包括鼠患參考指數未能夠反映實況。政論指，食環署只是觀察鼠痢遭咬噬的情況，怎可以反映鼠患實情？單是多次爆發大鼠戊型肝炎個案的東九龍黃大仙區，去年上半年的鼠患指數竟然一度降到零，而區內的地盤發現大群鼠蹤，不是虛應故事是什麼？《東方日報》的政論。 《蘋果日報》評論就說，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又對香港建制派開火，指責建制派內部有很多兩面派，同時拿國家和西方利益，又不願意在政治鬥爭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評論說，為了洗脫兩面派的嫌疑，人人爭先恐後，表忠獻媚，建制派正是面臨空前內鬥和大洗牌。《蘋果日報》評論。 大公報社評說，今日是第六個國家安全教育日，往年的國安教育活動由民間統籌，今年就由香港國安委主辦。社評說，維護國家安全只有一國之責，並沒有兩制之分，通過舉辦相關教育活動，培養每一位香港市民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自覺性，為香港長治久安提供重要的保障。大公報社評。 這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较早前嘅四宗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先讲翻九龙区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咁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啦，咁清理好。咁而家就龙翔道去观塘，只系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咧稍为车多啫。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北海街慢线嘅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近月小欖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現在屯門公路出九龍只是近月入境事務大樓一段就擠塞，龍尾排到去杯道路。屯門公路出九龍小欖的意外雖然清理了大約是10多分鐘，現在就近月入境事務大樓一段擠塞，龍尾就在杯道路。大涌橋路去大圍方向，近住小瀝源路意外清理好。大涌橋路去大圍，近住小瀝源路一帶交通回復正常，揸車朋友可以行翻嗰段路啦。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中環廣場，西行喺景隆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洪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都有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对出，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啱啱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大车多的。 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喺一带咧就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咁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喺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扎山道挤塞，龙尾就喺德望学校。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就挤塞，龙尾喺海泥村。咁另外啦，都系喺九龙区噶，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近住深井村路一段慢车，排到浪翠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咁今朝早嘅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些，立即上 www.nsed.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是研究规管投白票。民建联周浩鼎， 投票本来是你个人的选择，如果你说有人发动操纵一个大型投白票的一个 campaign， 这个就有问题在里面。 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 这个是一个选举的基本自由，投白票都不会冲击个制度，它会反映了市民的一种声音。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4月15号，立法会首读及二读有关修改选举制度条例草案。 新增五宗确诊，一宗本地个案，为友爱村外辉楼居民。 两名孕妇流产，曾接种伏必泰疫苗。 美国叫停接种强生疫苗，跟进血栓报告。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九点十四分，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噶。刚才一个钟咧就倾过有关未来一啲选举嘅安排啦，同埋疫苗一啲进展啊，本地系点，外国系点咧，都有讨论到嘅。大家可以加入一齐讨论18723111，18723111。呢一節咧，跟住想講下咧，有關日本話要排啲核廢水嗰件事喎。咁大家都仲記得啦，福島第一核電站啦，十年前嘅三一一地震期間咧，就係受到嚴重嘅破壞，咁一路咧就儲落一啲嘅受輻射污染嘅核廢水嘅。日本嘅方面咧就話，而家決定就會將呢啲核廢水咧稀釋之後排入去太平洋，目標咧就話希望兩年後開始排放。不過呢個消息出咗之後啦，中國啦、南韓等等咧都紛紛對此表示不滿啊。另外綠色和平等等的环保团体都强烈批评，认为日本在未经充分咨询之下做出这样单方面的决定是完全无视周边国家地区和环境所蒙受的重大核辐射威胁。究竟为什么会有储落这么多这些核废水的呢？究竟有没有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处理的呢？一起听听我们同事朱凌君的介绍。 新闻事件簿。 2011年，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引发海啸，令福岛第一核电站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受损。为了避免燃料棒溶解导致爆炸，东京电力公司每日都会注水降温，这些水连同渗入的雨水和地下水都受到辐射污染，被称为核废水。一个叫做 ALPS 的处理系统会过滤核废水内大部分放射性成分，不过现时技术无法完全消除一款放射性物质氚，人类大量摄取可能会致癌。另外有环保组织质疑核废水仲残留可能损害人体 DNA 的辐射物质碳十四。核废水日日增加，至今已经累积到125万吨，储存在1000个巨型储水缸里面， 日本当局话明年秋季就会爆满，所以急需要一个长远排走核废水的方法。日本政府计划将核废水稀释，然后排入大海。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做法，话其他国家的核电厂都是这样做，不是新鲜事。不过仍然引来日本当地渔民和邻近国家强烈反对。其实当局提出过另一个处理方案，就是将核废水蒸发再排入大气。国际原子能机构亦认为技术上可行。其他考虑过的方法包括排入地底深处，或者将核废水变成固体再埋入地底。不过因为没有先例，所以要处理很多技术问题。有专家分析，排放入海是最便宜、工期最短，而且不会产生二次核废物的方法。我是朱令君，你听紧的是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 日本方面就话啦，希望两年后开始就将啲核废水排入太平洋啦。咁样点样排法咧？佢就话会系稀释啦、过滤同净化啲核废水，将呢啲放射性物质氚咧浓度降到去日本国家标准大概40%，同埋世卫规定嘅饮用水标准嘅7%，然后先排出大海嘅。咁嗱，听完呢啲咧，我谂大家都仲想知多啲。咁其实即系点样咧？咁对于附近啲海产，香港人都食唔少嘅，会唔会都惊有影响咧？都要请位专家同我哋一齐倾下先。请嚟有食物及环境卫生咨询委员会主席，亦都系成大海洋污染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兼化学系讲座教授梁美仪一齐倾下噶。早晨，梁教授。 系早晨，大家好。 系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解解，其实佢而家咁样排法，我哋使唔使担心嘅？ 啊，我哋系需要担心嘅。点解咧？就系、是、佢而家用嗰、那个filtration system 咧，即系个过滤系统咧，叫多核种除去处理系统。咁里边咧就包括咗佢要隔走啲固体啦，同埋一啲我哋已经知佢个放射性好高嘅物质啦，譬如碘啊、色啊等等。咁咧就亦都系要经过好多个程序嘅。咁我哋知道咧，响污水处理嚟讲咧，冇办法100%咧，佢完美清除嗰啲嘅污染物嘅。咁譬如举个例，如果佢个 filter 失咗，咁佢咧就做唔到个效果啦。一始终呢啲咧，即系我哋叫做即系嗰个处理系统咧，佢系会有个周期性要维修啊，要去优化咁样。咁佢间唔中咧就会系失效嘅。咁即系换句话咧，佢剩咗啲水出嚟就唔系完完全全得，净系得翻氚，即系嗰个重氢向里边。咁啊会夹杂咧一啲其他咧。即係會係有一啲輻射性較高嘅污染物，咁呢個咧係我哋最擔心嘅。即係如果話純係穿水，咁按住國際原子能委員會嗰、那個即係佢個建議咧，就係、是、都係可以稀釋1000倍排放咧，嗰、那個影響係可以係少啲，但係仍然有嘅。因為咧佢嗰個委員會咧講得好清楚咧，就話唔可以喺近岸排放。因为咧会影响嗰啲海洋生物嘅幼体啦，嗰啲浮游生物啦，影响整个嘅食物链啦。咁佢都好清楚嘅，咁所以又叫个排放咧，响深水嘅位置咧，咁先叫即系远离个岸边去排放。即系佢哋嗰个都有个隐忧响度嘅，即使用呢个方法，咁所以佢亦都建议话可以用蒸发啊，或者放喺地底啊等等嘅其他方法咧去取替咁样。咁其實我就個人覺得就係佢如果有決心，即係有嗰個國際社會責任嘅話咧，其實佢可以呢啲咁大型嘅嗰啲池咧，即係佢而家載住嗰啲水密封嘅池咧，其實係可以譬如話埋喺地底，甚至到建一個大樓起多幾層，佢其實可以擠耐啲嘅。咁擠到譬如30-50年嘅時候，嗰啲放射性物質半衰期過啦，咁、那個影響又會低啲。即其實佢係只要有決心咧，其實係可以喺本土裏面解決，咁就唔會影響到個大自然嗰個環境，同埋咧就影響唔到其他國家咁樣。 不過佢嘅講法又話，即係稀釋咗之後，個標準已經降到去直情飲用水標準嘅1/7嘅咯，即係聽到啲數字上好似講到好穩陣咁喎。 呢、這個只係個假設性嘅話，佢嗰個污水裏面只係得穿，其他乜都冇。 但係咧，按住我哋睇佢嗰個即係東京電能公司啦，咁佢個網頁亦都會會交代一啲泄漏啊嗰啲嘅report， 即係嗰啲報告咧。咁我哋發覺佢嗰啲池咧都有滲漏嘅情況啦。 OK， 咁亦都咧佢嗰啲組件亦都會有時有出現問題。咁即係換句話，佢嗰啲水而家話經過過濾之後處理之後咧，就應該就係得穿水咧。呢個係一個好大疑問嚟。咁亦都各國咧就話，你應該係要透明度咧，俾啲數據去睇啦，甚至到將啲樣本俾第三者去做測試啦。咁呢啲都係冇交代到嘅。 OK， 咁我哋就最擔心就係嗰啲嘅水咧係有其他嘅。即係更有毒嘅污染物喺裏邊。 除咗氚，仲有啲咩？頭先你提過有機會有碘啊，係咪？仲有冇其他邊啲放射性物質㗎？ 有啲就嚴重啲，咩 plutonium 啊，即係比較高放射性量嘅，即係我哋叫伽馬啊，嗰啲嘅放射性咧就比較高好多，好容易引致生物去致癌啊。 係，就想講多少少。 咁另外一啲咧就最常見，即係響呢個情況咧，就係碘同埋嗰個色金字邊做顏色個色咧。咁佢就兩者咧都會隨住食物鏈咧去傳遞咧，甚至到倍增嘅，即係響個食物鏈上面。咁呢兩個就係嗰個濃度係比較高啲嘅，即係我哋按住佢過去嗰、那個高峰期排放，你都記得啦。2011年3月出事之後咧，就一路咧去到2013年，其實佢都不斷有排呢啲即係污染咗嘅水出海嘅。 OK， 咁啊，甚至到咧係漂到去美國嘅西岸嗰邊。咁當其時全世界咧都有做一個監察嘅。咁就呢兩隻嘅即係兩隻嘅放射性物質咧，係嗰個濃度係比較高嘅。咁而家到目前咧，佢都有做監察咧，即係話響去到25公里咧，即係從個核電廠去到海邊25公里咧，佢哋攞啲水板咧、魚嘅板咧，都揾到呢兩隻嘅放射性元素喺裏邊。咁所以情況係令人擔心嘅。 Okay. 我想你解多少少咧，若果真係呢啲放射性物質落到水度啦，頭先你講對海上面有冇話邊一類嘅動物會特別受影響噶？ 嗱，頭先如果就係講氚先啦，如果氚咧，雖然佢嘅放射性能量低啲。但系咧，佢就可以影響到啲毛脊椎生物，特別係佢嘅幼體啦。即係講緊啲浮游生物，呢啲嘅動物好緊要嘅，因為佢係啲魚仔、蝦毛嗰啲嘅食糧嚟噶嘛。咁咧就變咗，如果你將佢殺咗咧，咁上面一層會冇嘢食啦，咁就會影響成個嗰、那個即係生態系統咁樣。 佢會死定係會帶有啲放射性嘅污染？會唔會反而驚佢唔死，一路俾啲魚又食落去咁樣污染落去 啊？咁呢個咧就嗰、那個重輕就唔會有呢、這個我哋叫即係生物放大嗰樣嘢，即係話層層食上去咁樣。咁反而就頭先講個碘同埋嗰個色咧，就會有呢個問題。咁呢兩種嘅放射性元素咧，就隨住嗰、那個譬如佢去咗泥嗰度啦，如果食泥嘅動物食咗之後咧，咁就譬如啲蟹食嗰只。嗰只螺咁一層一層咧，就可以隨住食物鏈上面遞增啦。到人食咗嘅時候咧，影響到人嘅健康啦，咁樣咁就呢一類型嘅污染物咧，就會隨住嗰、那個嘅動物啊嗰、那個食物鏈咧，就會係傳遞出去。 咁就唔係影響個別生物咯，就成個海啲嘢都唔食得噶咯，一環扣一環啫嘛，係咪？ 冇錯冇錯冇錯，會有咁嘅影響，但係市民都可以放心嘅，因為咧。香港政府在食物安全上面咧係把關得很好嘅，咁首先就係在福島縣同埋附近四個縣咧，千葉啊、群馬、茨城啊，同埋麗木咧呢啲縣咧，佢所出產嘅，譬如話佢嗰啲蔬菜啊、農作物啊、奶類咧，都係禁止入口嘅。咁如果佢有水產嘅產品咧，佢必須要咧有日本嗰邊嗰個認證咧。即係話係嗰啲污染啲放射性污染物咧，係低於嗰個安全指標咧，佢先至可以出口嘅。咁嚟到香港咧，我哋再一層把關咧，就會抽樣檢查，即係咁啊，要係睇到係完全冇呢個輻射咧， 咁要低過嗰個標準，我哋先至俾佢可以去售賣啦。咁、 嗯、 所以市民就唔需要太擔心嘅。咁、 嗯、 而高峰期嗰個最污染嘅情況咧，就係2011年到2013年嗰啲時間咧，即係都過咗噶啦。但我哋仍然咧，即係唔會掉以輕心嘅，因為佢仍然係即係做翻曬呢一啲把關嘅工作咧。咁因此食物即係食物安全嗰方面咧。市民應該是要、可以放心的。 嗯，有數以十年計咁樣排呢啲核廢水，會唔會真係個範圍會闊過上一次啊？即係會即係影響個水域嘅範圍。 係，如果佢真係排嘅話，就會係即係同上次個情況都係一樣嘅。咁嗰啲水流咧就會由住北太平洋延伸到去美國嗰邊啦。同時間因為季節性咧，嗰啲水咧會流入去。東海啦、黃海啦，咁所以我哋國家就會受影響啦。同時間咧，這個韓國又會受影響啦。咁我哋就係、是、即係受阻，即係點啊？即係就會受到呢個咁嘅，即係日本一個國家去決定嘅一個做法咧，影響到我哋， okay. 都影響到我哋漁民啦，影響到我哋。那個生態系統，咁呢個係完全唔可以接受嘅。 嗯，呢一次剩翻兩分鐘度，即係想問埋頭先，你都提及過咧，有其他嘅可能性去處理嘅。嗱，放落海可能就一個平啲簡單方法啦。你話可以起啲嘢喺地下嗰度，嗰啲技術可唔可以講多少少？ 唔係放落海，即係留翻。哦 ，sorry， 你 我覺得留落海而家呢個放落海就平啦。但你頭可以，譬如喺起棟樓就放落去幾廿年，咁就等啲半衰期過咗，到時先再處理啦咁樣。嗰啲唔係爭好多錢 嘅 嗰啲。 都係可以嘅，即係佢覆到嗰度冇人住啦，拆咗啲樓又可以擠多啲呢啲咁嘅即係嘅池啦。咁或者係掘個窿將啲池放落去，咁你又可以擠多啲啦嘛。咁、其實就係、即係可以解決到嘅、只係有冇決心，即係佢有冇錢。但如果佢真係冇錢，咪向呢、這個世界銀行去借咯。咁、我相信亦都會支持嘅嚇。咁、我就希望就係響嚟緊呢一年有國際壓力等等咧，希望咧日本政府會轉態啦。 另外儲存嘅時候，頭先你話等個半衰期過啦，咁嗰啲村嗰啲半衰期嗰啲幾耐㗎？即係點樣減法㗎？佢 12.3年左右，即係佢要 就減半。 系啦，系啦，系啦。 咁所以又如果有得三五十年咁，就可能比原本少好多啦。到时再处理就要多。 但系头先讲碘啊、锡啊嗰啲，嗰个半衰期又会再长啲，系啦。 O K， 好，好咁，多谢晒你先啊，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梁美仪，倾到喺度。梁美仪咧就系食物及环境卫生咨询委员会主席，亦都系城大海洋污染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兼化学系嘅讲座教授，咁解释咗咧今次呢、這个。福島放啲核廢水落太平洋，佢話咁對生態帶嚟啲咩可能嘅影響啦？大家聽完會點睇咧？打嚟講下嘅1872311 1872311，咁而家呢種處理，日本就決定咗係咁噶啦，附近嘅國家都反對，咁但又可以點咧？講下你嘅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分别来自广东、上海、山西、湖北和四川。另外，內地新增15宗無症狀感染病例，全部屬於境外輸入。內地至今累計90457宗確診個案，4636名患者死亡，85524人康復出院。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法院繼續審理白人前警員蕭曼涉嫌在拘捕行動之中向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使用過分暴力致死的案件。蕭曼的代表律師認為，控方未能夠證明蕭曼的行為導致弗洛伊德死亡，要求法官宣判無罪，但是被法官拒絕。 邵曼的律师指出，控方的专家证人就弗洛伊德死亡所给予的意见出现矛盾，未能够确立当时是否有使用过暴力，武力使用是否合理。控方强调已经证明邵曼使用不合理的武力。法官并没有接纳邵曼代表律师的要求，案件继续审理。45岁被告邵曼被控2级意外谋杀、3级谋杀和过失杀人罪，他已经否认控罪。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双方就乌克兰东部局势和阿富汗局势交换意见。双方强调两国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承诺，表示双方将会继续在共同的优先事项上进行密切合作，其中包括共同抗击新冠疫情、加强全球卫生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危机。拜登感谢默克尔为北约在阿富汗提供的支持和付出的努力。伊朗核協議有關國家星期四將會在維也納再次舉行非正式會談，但是伊朗在復會前夕突然表示開始生產濃度為 60% 的濃縮油。德國、法國和英國發表聯合聲明，批評伊朗將濃縮油的濃度提升至接近炸彈級別，向製造核武邁向重要一步，不符合将举行的会谈气氛，亦都违背2015年的核协议，行为危险。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说星期四的非正式会谈不值一看，伤害伊朗，批评欧洲国家明知伊朗应有的权利，但是在会谈之中只是跟随美国政策。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同有几阵雨，听日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64点，跌136点，总成交金额8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7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2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32.4，跌5.4；腾讯控股619.5，跌3.5；南光嘉宝服务51.8，升1毫。友邦保险99.8，升9毫；安踏体育144.8，系升4.3；云峰金融3.35，升4.4；美团281.8，跌3.8；维亚生物7.05，跌7仙；中国平安90.7，跌8.5；李宁59.65，升1.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6，日元108.87，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1，人民幣6.532，英磅對美元1.379，歐元對美元1.199，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15。日經平均指數報29,728点，升108点。港金現價報16,11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02美元，卖出173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而家东区呢个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啊。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塞到去土木工程处大楼，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咧，而家九龙入口好多车嘅，咁尤其是系呢个观塘绕道啦，排到去丽业街，咁另外一边嘅龙尾咧就去到鲤鱼门道噶。港岛入口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去九龙方向都系多车，龙尾东港中心附近。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港岛路面方面咧，湾仔半山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一路去到兆辉台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嘅。下角道去中环方向左转红棉路多车啦，龙尾去到军器厂街。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路去到海丰园段咧，现时都系交通繁忙啊。九龙方面啦，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就多车嘅，龙尾去到丽业街附近。观塘道东行去油塘，咁近住开源道翠屏道一带亦都系相当之多车啊。慢车个龙尾去到牛头角上怡道附近。龙翔道去观塘彩虹村钻石山段亦都系多车。新界咧都系沙田吐露港公路嗰边多车啦。咁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咁近住呢个沥源村啦，咁慢车个龙尾一路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噶，即系话而家呢一个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咧都系多车噶。咁部分地区可能之前落个月路面湿滑啦，大家要小心驾驶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茶，人口普查得出嘅全港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几多社区设施同医疗服务，仲有其他范畴嘅社会需要。 咁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在今年6月至8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窗。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同你正面看世界。 运动同呢个精神健康嘅关系，其实整体上咧好处系好多嘅。 运动可以减少抑郁症嗰个发生嘅，但系你要花精神落去建立运动呢个习惯，你要持之以恒。命途乱了 我不乱。逢星期日下昼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 2021年4月15号，立法会首读及二读有关修改选举制度条例草案， 新增五宗确诊，一宗本地个案，为友爱村外辉楼居民， 两名孕妇流产，曾接种伏必泰疫苗， 美国叫停接种强生疫苗，跟进血栓报告，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日本嗰边就谂住啦，两年后开始咧就将一啲福岛嗰度嗰啲核废水咧就稀释之后放入太平洋。咁呢个做法咧就引嚟咗附近嘅国家同地区都有抗议噶，中国、韩国、台湾咧都有抗议嘅。咁刚才咧听到专家所讲啦，梁美仪咁佢都提出咗咧一啲嘅顾虑嘅。咁大家点睇？打嚟讲嘅1872311对日本呢个做法，我对于香港人啊，可能都有时会食日本附近嗰啲海产嘅。咁听到呢啲做法，会唔会有啲担心、有啲顾虑咧？打嚟讲下1872311，有李先生噶，李生你好。 系李生。 系李生你好，早晨早晨。 系啊，二生早晨。 早晨。 咁我想即系提出咧，其实呢个世界都系差唔多一体化啦，好多嘢咧即系危机咧都唔可以独善其身。咁啊，包括咗疫情啦，咁要一起去处理嘅。咁、那个利益嗰个关系咧，即系环环紧扣嘅。因为我觉得咧，佢长远嚟睇咧，应该系佢自己影响埋佢自己。嗰、那個海產嗰個生產問題嘅，咁我提議咧就係話，即係好似你專家咁講啦，世界銀行可以幫到手啦，咁另外聯合國要即係介入咯，去一齊去解決呢個問題。其實呢個問題唔係淨係呢個污染問題啊，仲有影響咗全世界嗰、那個嗰、那個環境嗰個問題啊，以後嗰、那個生長即係水質裏面嘅生長。海產嘅問題啊，咁空氣污染問題啊， 都好多好多嘢，因為佢會蒸發噶嘛，好多物質都會留喺個海床裏邊噶嘛。咁、我覺得我表達嘅意見係咁啊。 好啊，多謝曬李生嘅意見，先同你傾到呢度啊。依、這個時候又請到個嘉賓傾下先，有綠色和平項目主任伍漢林一齊傾下。早晨，伍漢林。 早晨， 早晨。不如講下啦，綠色和平，你哋點睇今次日本呢個做法咧？ 咁福島核災啦，其實到而家啦都未完全解決曬成個即係災難後續嘅嘢啦。咁其實日本啱啱禮拜二就宣布話唔再聽取去決定做一個唔聽取民意同埋國際社會反對嘅決定啦，就係決定兩年後將呢啲核廢水排入太平洋嘅。咁呢個決定啦，係會阻礙到當地嘅居民啊，同埋生態嘅恢復啦，甚至乎令到呢個災難嘅後續咧更加影響咧更加強烈嘅。咁其實咧都會令到呢、這個居民啦，同埋生態回復正常啦，變得遙遙無期。咁呢次事故反映啦，其實一旦發生核洩漏嘅災難啦、事故啦，其實一定後患無窮嘅。我哋唔應該明知道核電嘅危害啦，仍然去依賴呢個核電嘅。咁綠色和平啦，其實就強烈譴責日本政府同埋東京電力公司有關嘅決定啦，認為日本政府決定完全無視呢個福島、日本甚至乎亞太地區人民嘅利益啦。而呢個決定咧，亦都會對環境造成一個深遠嘅影響嘅。咁我哋綠色和平啦，係會繼續去監察呢、這個事故嘅善後工作啦，同埋促請日本政府咧立刻去撤回呢個排出核廢水入太平洋嘅計劃咯。 你擔心對海洋或者對生態帶嚟啲咩影響咧？ 其實佢對環境嘅影響有好多嘅，咁其實最主要咧就係一啲有放射性物質嘅嘢啦，其實排入到海度啦，我哋有好多嘅未知數係唔知嘅啦。咁特別就係一啲放射性物質，其實佢哋入到個海嘅時候，佢哋可能會隨住洋流啊，或者一啲動物嘅移動咧，會將呢啲核輻射嘅放射性物質咧帶到去唔同嘅地方，擴散個影響嘅範圍。 有冇建議佢哋點做好咧？日本方面？ 咁其實啦，日本啦，佢就多次聲稱咧，核廢水咧係要一定要排去太平洋，話呢個唯一選擇啦。咁但我哋睇翻日本政府同埋東京電力公司嘅一啲會議記錄咧，其實我哋見到咧，當局曾經承認咧，核電廠附近咧其實仲有空間咧可以起多啲儲水槽嘅。咁即係話咧，其實日本當局咧，佢哋有技術啦，又有條件咧起多啲儲水槽。咁即係話唔係呢一刻呢就要決定兩年後要排啲水落太平洋啦，其實佢仲可以起多啲，仲可以爭取多啲時間啦，去研發一啲更加好嘅過濾技術。咁但係啦，其實日本當局而家就完全冇忽視一啲更加有效、更加安全嘅方案啦，去忽視呢個排放呢啲核廢水對人體對環境嘅嚴重威脅啦，咁而選擇咗最低成本嘅方法，就係將一啲未完全過濾曬嘅放射性物質嘅核廢水咧排入太平洋。 我再拉闊啲帳問埋啦，其實你對於用核電嚟到提供能源呢個概念係點睇咧？有冇咩睇法嘅你？ 咁其實綠色和平一直以嚟啦，都喺度反對緊即係用核電去提供能源嘅。咁其實我哋上個月啦，就係呢個十週年啦，咁即係福島事件嘅十週年啦。其實我哋都見到其實核電嘅禍害咧，如果一旦發生啦，一旦發生一個災難，其實影響真係好深遠。而咁啱呢個月啦，亦都係次諾貝爾嘅三十週年嚟嘅。咁當地個影響啦，到而家仍然係一個即係無人可以進入嘅一個區域啦。咁其實我哋都可以預見到，其實真係呢個核電嘅影響好大啦。咁所以我哋咧一直都係即係唔鼓勵先用核電啦。咁我哋其實喺反對即係日本佢哋將呢啲核廢水倒落呢個太平洋嘅時候啦，其實我哋同時喺世界唔同嘅國家咧喺度推動緊各個國家去使用更加多嘅可再生能源咯。 OK， 好，多谢你先啦，伍漢林同你倾先，多谢晒你作出一个回应啊。伍漢林咧就系绿色和平嘅项目主任，休息一阵先。 古今风云人物，南唐后主李煜， 契丹人咧喺中原称帝失败呢个咁嘅局面，如果南唐唔系陷入咗呢个闽国嘅泥沼之中咧，亦都有机会插手嘅。 咁但系大肥肉唔打，就向边境冇乜发展嘅地方去出兵咧，其实真系有啲不智。 古今风云人物。南唐后主李煜，主持张伟国、曾卓然，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西杰啊，我想带两个仔去啲地方咧，放到电容易去，好玩又有嘢学嘅。 咁不如就 啊，唔好住，我都系觉得学嘢紧要啲啊，难行啲都冇所谓啦。 你听我讲先啦，瑞文，我同陈家俊今个星期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嘅代表，分享边玩边学嘢嘅秘诀啦。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代表，带大家漫游天文台。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在疫症之下，就本地游就已经停了好一段时间了，但现在听到就说疫情回稳之下可能有些曙光，因为近日就见到旅游业界的代表就跟政府见过，就谈有关是不是有得复办本地旅行团呢。现在就说有可能有個新安排，就話政府咧可能淨係需要啲團友咧喺景點嗰度用安心出行啫，就唔好好似之前所講咧，就話要團友咧喺出發之前咧都要接種咗疫苗或者去做咗檢測先至可以出團，就話第日可能喺景點用安心出行咧都俾啲團友係咁啦。咁不過咧都消息就話可能都仲需要30人一團嘅。咁另外就係員工方面啊，咁聽講下個講法都係話應該係要啲帶團嘅員工都係要打咗疫苗或者接受咗檢測先可以出翻團嘅呢、這個。咁究竟唔知業界會點睇咧？請位嘉賓傾下先。由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聯盟嘅召集人姚柏良喺電話旁邊嘅。早晨，姚柏良。 係，早晨，葉冠霖。早晨。 係啊，你哋咪聽到係咪應該就快開得翻啊？本地遊都你都聽到。 嗱，最新嘅信息啦，即係大家媒體都即係有報道啦。咁我哋嘅業界嘅議員啦，同埋 TIC 嘅代表啦，都同政府有溝通過嘅。 嗯， 即係應該就係話希望即係可以能夠盡快，希望能夠放寬嘅限制啦，俾到我哋本地遊咧可以能夠盡快重啟嘅。咁啊，業界都好希望能夠盡快重啟嘅。大家知道啦，其實就由疫情發展到今天咧，其實實質上我哋本地遊咧，俾到我哋業界去做嘅日子咧，其實得64日啫。 嗯， 即係喺舊年嘅六七月嘅時候咧，有一小段時間可以做到啦，同埋十月放寬之後，十二月頭又停啦，其實總共得64日嘅啫。所以而家業界咧，其實基本上我哋成個狀態都仲係一個冰封嘅狀態，仲盡快可以重啟業務咧，係我哋普遍我哋業界嘅即係共同嘅一個渴求嚟嘅。 嗯，有冇聽到快成點啊？有機會可以開翻 嗱當然啦，即係都要等政府去正式宣布，希望即係能夠盡快，行會可以盡快能夠即係豁免我哋即係重啟本地遊嘅一個限制啦。咁好老實講咧，即係其實我哋本身業界都好期望可以能夠喺復活節可以能夠開始復辦嘅，但係就又冇咗個咁嘅長假期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本身喺長假期之前咧，我哋都做咗個調查嘅，喺業界我哋都透過客户啊去做咗個調查咧，即係一個重啟本地及遊輪遊嘅意見調查嘅。咁其實我哋出翻嚟嘅調查咧，我哋總共有2351位嘅客户咧係回覆咗我哋嘅電子問卷。其實96% 嘅受訪者都係好希望能夠出去旅行嘅，出遊嘅意欲非常之高嘅。咁對於重啟本地遊咧，政府係咪應該重啟本地遊咧？有83% 咧係表示支持嘅，應該盡快要重啟嘅。同時嚟講咧，有89% 咧表示咧應該政府要提供多啲唔同嘅即係本地遊嘅休行嘅選擇俾到我哋嘅市民嘅。 嗯， 咁所以即係我哋業界咧就都係真係本身係好期望啊，可唔可以復活節假就可以能夠重啟咧？咁但係就即係呢個失落咗啦。咁而家都即係4月中啦。咁如果仲唔盡快重啟嘅話咧，其實好老實講，本地遊嘅最黃金時間其實已經過咗啦，因為咧。復活節假前啊，以至到即係我哋嘅年尾，即係秋涼嘅時候咧，即係最好黃金嘅時間嚟。 最 緊都係天氣熱啦，天氣熱嘅時候咧，喺本地做本地遊咧都唔容易做嘅，可能最多係做一啲做水線啊，一啲離島線啊，呢啲可以順便玩下水啊，嗰啲可能會較受歡迎啦。其他嗰啲，如果太過天氣太過熱咧，咁即係本地遊咧都唔容易做嘅。但係當然咧，我哋現時嚟講，完全係冇業務嘅。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夠重啟到本地遊咧，起碼俾到即係有興趣辦嘅嗰400多間旅行社咧，希望能夠有工開先，希望能夠動起嚟。這個我哋希望能夠政府可唔可以能夠盡快，可唔可以下個禮拜俾到啲明確嘅信息俾到我哋業界啦？希望我哋亦都可以要少少時間去準備下我哋嘅車啊， 我哋嘅點樣報團啊，我哋點樣去收客啊，我哋旅行社業界都係要做準備嘅。 嗯 ，OK， 嗱，咁始終都有啲疫症嘅陰霾之下啦，咁就算復業都有啲條件嘅。嗱，之前聽個講法就話，若果搞翻本地團咧，啲客就一係就要打疫苗，一係就做咗檢測，咁有個證明先可以出團。而家係咪聽到就話冇呢啲要求啦？只要去到景點度肯用呢個安心出行就做得客啦，已經。 嗱，初步我哋收到個信息咧，就話即係過去嗰即係上一次放寬到30人嗰、那個即係嗰啲限制啦，嗰啲要求咧，我哋要繼續遵守嘅。咁同時嚟講咧，即係希望能夠使用嗰安心出行嘅。咁對於呢啲措施咧，即係我哋業界都好樂意去配合嘅。 嗯。 咁當然啦，你話即係我哋嘅前線從業員啊、帶團嘅導遊啊、司機啊呢啲，即係需要注射疫苗或者有一個陰性嘅檢測嘅結果，咁呢個業界普遍都係接受嘅。 嗯， 你话客人一定要打咗疫苗先至参加咧，呢、這个就即系比较困难啦。呢、這个就业界认为咧，即系其实应该系从一个政府要多啲思考，从一个鼓励提供诱因嘅角度，就唔系纯粹用一个咁嘅方法嚟做啦。 嗯，不过对你哋系咪都算手松啊？比起譬如酒吧业界嗰啲，酒吧业界话要即系工作者都要打疫苗啊嘛，你哋都冇呢个要求，都可以检测代替啊。 其实咧嗱。我哋你都知道，因為我哋呢個即係本地遊咧，都係啲户外活動為主。咁、其實即係大家相處嘅時間都係講緊，即係係戴住口罩去周圍去參觀啊，去户外周圍行啊。咁係用餐嘅時候，我哋當然會用完全係配合翻餐廳嘅嗰、那個即係防疫嘅要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喺整個過程裏邊咧，絕對唔係咩高危嘅一啲嘅即係一個活動。咁所以其實過去嚟講，我哋都行之有效嘅。兩次嘅放寬，其實我哋都做業界都做得好好，都係好緊守各方面嘅即係政府嘅防疫嘅要求啦、措施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你睇到其實我哋由舊年嘅12月2日又煞停咗本地遊之後咧，其實到而家都已經5個月㗎啦，5個幾月啦。咁喺呢5個幾月裏邊，其實我哋等於係被停業冇關冇分別嘅啫。即係雖然冇話勒令我哋旅行社要關門啦，但係基本上我哋係開門同閂門冇分別嘅，我哋根本冇生意可以做嘅。所以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咧，即係我哋業界都即係希望，其實好老實講，而家市民咧都需要多啲精神健康嘅調節啊。大家睇到即係假日人頭湧湧，樂園又逼滿曬人。你去好多嘅離島啊，去好多嘅行山郊野路線啊，基本上人頭湧湧嘅。咁其實，與其係市民自發咁去用呢種模式去遊本地啦，咁其實我哋旅行社可以發揮我哋嘅專業嘅知識、專業嘅服務，可以提供啲更優質嘅服務、更優質嘅本地遊俾到市民，可以調節下身心啦。 OK， 好。 咁於是嚟講，係啦。 但如果講打疫苗咁咧，而家業界你哋工作者有幾多打咗到啊？如果嗌你哋都要打，你哋又點睇咧？若果嚇？ 打疫苗呢樣嘢咧，其實我哋業界、我哋各個商會咧，大家都好努力去推動打疫苗嘅，亦都係發信曬俾啲會員公司啊，希望鼓勵大家打疫苗。因為我哋業界係認為咧，即係打疫苗，盡快能夠令到多啲嘅市民啊，大家能夠打疫苗個即係個能夠提升嘅話咧，對於我哋整個旅遊業嘅即係見到曙光都好重要嘅。所以我哋係我諗可能比任何一個行業，我哋都更有即係嗰個迫切性，更有嗰、那個。即係積極性去推動呢件事嘅。當然啦，即係打疫苗呢樣嘢咧，即係亦都係一個個人嘅選擇啦。暫時嚟講係咪？但係問題就話，即係我哋業界咧，普遍係想開工嘅，想有業務做嘅，都好希望能夠係即係一齊去推動呢件事嘅。所以基本上我哋係各個商會咧都好積極去推動呢件事，亦都好樂意去即係要開工嘅時候，如果大家認為即係保障自己、保障客人。 Okay. 大家都是認為這個沒問題的。 有多少成打了到你估你們業界？ 因為現在目前來說呢，即其實每間公司你都知道，即很多員工呢都可能即即在那個定薪留職、或者基本上是可能暫時有找些其他的兼職做著先這樣狀態的。即我們沒有一個確實的統計啦，但是就看到我們很多的旅行社的老闆啊，我們業界很多即好希望盡快開工嘅從業員啊，希望盡快通關嘅從業員咧，都好積極去打咗噶啦。其實就 OK 好，所以另一個都想把時間講埋嗰個公海遊啊，因為而家之前停咗啦，咁而家遊輪公海遊就即係唔係其他地方嘅，喺香港 在海里兜个圈翻翻， 本地市民 系啦，兜翻翻嚟咁样，都话有得谂嘅呢个。但系又听讲话，如果公海游就要参加者都要先接种疫苗啊，系咪都听到呢个方向啊？都要。 我琴日都系睇到，即系睇电视报道啦，睇到即系邱局长嘅一个回应啦，喺立法会度。咁其实就即系其实邮轮咧呢方面，其实我哋一路都认为咧，即系可以参考新加坡嘅经验啦，已经有五个月嘅经验啦，好成功嘅经验。咁政府呢方面系应该系积极考虑嘅，希望佢哋能够即系积极咁同邮轮公司去沟通啦，即系点样攞个大家可以接受嘅方案，可以尽快重启。大家知道郵輪碼頭已經停，即係關閉咗年幾啦，已經變咗廢墟啦。好老實講，咁即係如果你遲遲仲唔開啟郵輪嘅話咧，其實我哋業界都擔心咧，即係郵輪公司仲會唔會將啲船擺喺香港做冇港咧？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喎。即係如果假如其他地方已經優先即係扯咗啲船去咗第二個 port 啦，咁變咗呢啲船就唔會再翻嚟嘅。所以我都希望政府盡快去同即係。郵輪公司業界可盡快能夠有到一個比較清晰的信息嚇。 但係而家接種率都偏低咧，驚唔驚搞翻公海遊都唔夠客咧？驚唔驚要接種？ 嗱，而家郵輪公司的做法咧，係佢哋完全可以咧喺郵輪碼頭即時做咗檢測陰性結果先至上船。 要疫苗咧？ 其實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安全嘅一個做法嚟嘅，甚至可能比打疫苗仲安全添。因為咧嗱，打疫苗係保障自己啊，咁。你如果你唔做檢測，你都唔知道自己仲有冇繼續去有個帶菌啦，係咪？ Okay, 但你做咗檢測，確保你冇帶菌，冇感染， 冇病毒咧，就再穩陣啲。OK， 明白。好，時間所限啊，姚柏良，唔好意思，傾到你先。姚柏良係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聯盟召集人。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微軟嘅創辦人比爾蓋茨 Bill Gates。他的太太梅林达·盖茨 Melinda Gates 是慈善家、商人以及全球女权运动的鼓吹者。他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长大，拥有电脑科的学士和 MBA 的学位，和比尔·盖茨结婚了25年，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首先，他是微软的高级主管，掌管1700名员工。婚后只继续了两年的职业生涯，因为怀孕而辞去工作，在家做全职母亲。七年间生了三名的子女。2000年开始，比尔将原本以他的父亲为名的基金会改为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由比尔和梅林达担任共同主席。而梅林达亦都逐渐从家庭走向世界，从幕后走向台前。提升的时刻这一本书是梅林达·盖茨参与基金会20多年，走遍地球最贫穷的角落，看尽社会最低层的悲惨情况，最后决定粉墨登场，以女性眼光写出他的第一本书，并且领悟到如果女性不能够面对自己的恐惧和缺陷，她和比尔的婚姻如果做不到夫妻平等，就无法在世界捍卫性别平等。 梅林达的女性观点不是机械性的男女平等，她说她的目标不是被女性崛起，男性跌落，而是希望男女从真意主宰的地位变成伙伴的状态。她和比尔协议不分割在基金会的责任，两个人共同参与所有议题。她不强调女性具备一些比男性优越的特质，但是反对社会由男性来主宰。他声称如果女性的力量能够获得提升，今日的世界就会更好。如果女性的需求能够被倾听，很多社会问题就可以获得改善的契机。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提升的时刻》，作者梅林达·盖茨，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